各位如雪片般飞来的问题单啊，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可能不是说你先投的单就会先跟你讲怎么要，因为对我来讲还是有一些教书上面的方便性，因为有些方有些治你这上面写的东西的方剂啊，是《伤寒论》里面这些方子里面衍生出来的方可以医。那我教那个方子的时候，顺便岔题教你会比较轻松这样子。所以你可能你今天昨或者上礼拜或者今天投单，我可能很晚才会给你一个回答也说不定。那当然你可以，你也可以就是像KTV 店一样可以爆插歌哦，就是你。就是你如果现在就有这个症状而且很不舒服的话，那你就在你就在单子上面写一个插歌啊，或者是写字，那我就优先处理。就比如说你现在就要更年期发热，那好吗，我们专门来教个温经汤把更年期发热处理一下，或你现在月经就在滴血不止，那我们先来治这个嘛，对不对？就是你要急的话你就写一个急好不好，那这样子我就会先来特别来做专题来处理，不然的话我就会就是照这个课堂顺序上比较轻松。比如说我下个礼拜如果正式教伤寒论的话，一定是先教桂枝汤嘛。那如果先教桂枝汤的话，比较顺手可以教的就是胸口痛之类的病嘛，就是说就是胸口脚痛之类的病，那个胸痹先可以顺便教这样子。或者是比如说我教什么治感冒咳嗽的小青龙汤跟麻杏甘石汤的时候，那可能你们说什么你想要学治咳嗽，那我比较可以顺便教，你懂我意思吧？就我还是有我的方便性上的考量。所以呢你当然有可能就投来单如石沉大海哦，就是觉得我已经遗忘你，其实我不会遗忘了，我会一张张处理。但是如果你急的话，那你就写一个急再投一次好不好，就写急件请优先处理啊，那就到时候我们就会先优先处理。因为其实你不用怕这样耽误到同学什么进度，因为你急别人也急啊，对不对？就是大家都是人嘛，都会得这样的病嘛啊，所以啊大概这样。然后呢还有就是啊，我希望各位学这个古方派啊要有一个觉悟，就是你既然学了古方派，你就要把目标设到你差不多学了三四个月以后，你的医术是比你家附近的中医诊所都看得好的，都还要医术好的，这个觉悟一定要有。因为呢我非常非常反对的就是一种那种什么婆婆妈妈才艺班哦，就一直教也不把你教会，然后那个人的兴趣就慢慢在磨耗。像从前那个我们家颖颖的妈妈，他们从前在开那个什么教人家下班以后来贴什么马赛克玻璃啊或怎么样的，那教了几个月那个人做的马赛克玻璃还是比外面卖的要难看，那这种时候你学不是很不爽快吗，对不对？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我自己是这样子，就像我呀是烧菜啊，我会做葱油鸡的，可是我要吃葱油鸡一定到外面烧腊店去买，为什么？因为我费了很大力气做出来葱油鸡还是没有烧腊店做的好吃，对不对？那我干嘛自己做，对不对？给别人让别人卖就好了嘛。如果我学中医，我的医术没有比附近的中医诊所都看得好的话，那我何必要自己看，对不对？我出去给别的中医看就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心理上面的状态嘛。所以你一定要有觉悟，你要看得比外面的中医好，这样才行。而学古方派要看得比外面的中医好，那是非常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古方派的这些方剂，外面的中医他固然他在医学院什么可能会有读过一遍伤寒论啊，读过一遍金匮要略，就张仲景的书，感冒六经的部分分在伤寒论，杂病的部分分在金匮要略这样子。那他固然有读过，但是这些方呢却不是一个开业中医很能够开的方。怎么讲呢？就是说万一我开的药你回家症状已经转了，你吃的不是死了吗，对不对？或者是还有一些吃好稻香报的家庭主妇，就你这次的感冒刚好是一个完美的大青龙汤症，如果开了大青龙汤科学中药，你回去吃了一包就吃好了，那剩下你就冰冰箱，因为大家都很节俭嘛，那等到下次小孩子感冒说妈妈上次吃就好了，赶快给你吃，那小孩子一吃就死了，因为症状不合不能乱吃，对不对？所以中医在开业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不能够操作古方派，这个有这个客户乱搞的问题，你知道？还有吃个桂枝汤、吃个麻黄汤，都是那种什么，你喝了这碗汤，如果汗发出来了，下碗汤倒掉，不能再喝了，就 就是你再喝人就虚了，再喝人就打伤了，就是都有那种一定要怎么喝，喝了要怎么保暖发汗，然后怎么样一好就不能喝，然后喝了之后一变化就要换药，那个变化都是几个小时之内就出现的变化。那你如果中医你来拿一次药，你下礼拜才来，你能开伤寒方吗？对不对？就是伤寒方是快打快追的打的，所以你只能在家庭里面自己会伤寒方自己操作，中医师不能够帮你操作伤寒方。中医师感冒的话要开什么方？比如说什么食神汤啦，什么川穹茶条散加葛根汤啦，或者是什么银翘散啦，就是那种你可以连吃一个礼拜，然后病这样慢慢慢慢慢慢好的，这样才安全嘛，不然被告死了，是不是？所以因为大家看医生有很多沟通上面不能够做到很完美的，就现在大家都不听人讲话的，医生叮咛你要怎么吃你回家乱吃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有意识的来操作伤寒方的话，你一定你的医术会比外面医生好，那是没有话讲的。因为外面医生那种开一个礼拜的药的时候，他很多药他根本没办法开，好不好啊？所以这个要知道，所以要有这个觉悟。那当然你如果现在看这么一大堆觉得我实在是背不下来，那你下礼拜就不要来交钱，好不好啊？就以后就给医生看就好了，反正一个感冒我是完全不依，躺在那两个礼拜也会好嘛，对不对？只是在目前的伤寒方比较好的就是很多人啊，他感冒一次以后他那个经脉就受伤了，他一辈子就伤在那里，这是比较麻烦的。所以一定要学，我觉得学经方很漂亮的一点是在这个地方，就像很多忧郁症患者哦，是感冒内陷到少阴病，然后他就忧郁症了，他再也不好了，就他少阴经受伤了，他不知道怎么修复，就处在忧郁症的状态了。或者那种自体免疫失调病的患者，他其实是一个厥阴病，那他厥阴病得过以后，他厥阴经伤到，他从此以后就自体免疫失调，然后放久就变成红斑狼疮这样子。哦，就是说这个像什么，像因为厥阴病很关系到人的下腹腔免疫机能，像那个大肠癌的患者啊，在得大肠癌之前的几年都在得厥阴病，你知道吗？就是你会医厥阴病你就不要得大肠癌，这样能够理解吗？就是它这个疾病是有一个渐层的发生的过程，就是这些还是蛮有意义的。就是你如果这些方剂这样我们慢慢几个月慢慢上完一遍，你就能够发现你的人体的这个正经十二经哦是怎么样的受损，那你就知道怎么医。当然人体还有七经八脉嘛，对不对？但是七经八脉的话在我们的中医学上面哦，并不是八条脉都很重视。因为为什么？因为七经八脉你必须练成内功打通了它才有很多气啊，对不对？就是当你的气是大量的运行在七经八脉上面的时候，你才需要去医七经八脉的病。可是当你练到那个境界你也不生病了嘛，对不对？那可是那个，但是呢七经八脉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任脉跟冲脉那还是要教的，因为任脉跟冲脉连接着妇女的子宫，所以很多妇女病你必须要学会医任脉跟冲脉，不然你医不好。好，就是但是一般来讲在医病的范围里面，七经八脉并不如我们正经十二经要重要。好，这样的一个大概的状况跟大家讲一下。所以同学就是要学就要有觉悟，要学整套啊，因为这都是不能开错的药。好，那么太阳病啊，如果在这个太阳病的范围，有的时候呢这个邪气啊，它会，你知道太阳经好像代表着人体最表层的防线，对不对？那其实人类的最表层就是皮肤，那在五脏的对应里面呢，皮肤跟肺是对应的嘛，对不对？都是一个和外界空气接触的器官，对不对？皮肤等于肺啊，是不是？如果你皮肤全部都涂了油漆，人就闷死了、啊、是不是？都是呼吸器官嘛。那这个所以呢在太阳经受邪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邪气就会从皮肤传到肺，然后造成你咳嗽的症状。那太阳病的咳嗽呢，我想最常出现的两个极端就是小青龙汤跟麻杏甘石汤。这个就是邪气聚在肺，让你的支气管发炎啊，怎么样一直狂咳嗽。但是它会出现两个极端，就是一个是你的肺里面很湿很湿的，就是你平常你的水的代谢就不是很好， 那你的肺里面本来就湿哒哒的，那邪气聚在肺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小青龙汤症的湿咳，就是你咳的时候，那里面的痰水是很多的，就是有白泡泡痰，咳得稀里呼噜的，就咳得哗哗那种咳。那还有一种人，他肺本来就是很干的，那邪气聚在肺的时候，就把它烧得更干，那就会变成麻杏干石汤的咳，那就咳起来是所谓的干咳，也是支气管发炎，但咳起来是就这样子，很干的那种咳。好，所以这个是太阳感冒的时候会顺便带到的咳嗽。那当然有很多种咳嗽是跟感冒没有关系的，就是单纯的咳嗽。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有完全一个单独的，不，两个单独的篇章在讲咳嗽。好，那个咳嗽其实用古方派一咳嗽真的感觉是很帅的啦，因为每一种不同的咳嗽都有不同的医法啊，就是不是大家以为的就是咳嗽就应该怎么医，很多花样的。那么太阳病这个区块如果没有把邪气拦住的话，通常就会往阳明经，就是往里面传嘛啊，那传到阳明经。那阳明经是燥经之气，所以呢这个人在得阳明病的时候呢，他的抵抗力跟病邪作战的时候生出来的热，他会有一种燥热的不得了的感觉出来。就是所以呢，你说有怕风怕冷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感冒还在太阳经，然后等到你觉得很燥热，想要掀棉被，想要脱衣服的时候，那你就知道病邪已经到阳明经去了啊，传到阳明经了。那阳明经的最代表的方剂呢是白虎汤啊，这是四神汤之一了。那那个至于说小柴胡汤、桂枝汤跟那个黄芩汤，那个是四神之外，那是日月汤。就是桂枝汤跟小建中汤是阳旦汤，黄芩汤跟小柴胡汤是阴旦汤，就是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啊，那是在古代方剂分类法里面的另外一个系统。那这个白虎汤四大神兽是这样子啊，其实应该是六大神兽，还有勾陈汤跟陈腾蛇汤，不过我们先说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汤的路数呢是以麻黄为主发的，白虎汤呢是以生石膏为主，是把热气清掉的，一个是发寒气，一个是清热气，这是青龙白虎的相对。那朱鸟跟玄武的相对呢，玄武汤是以附子为主，就是这个人阳气很虚了，要补充他的这个内分泌肾 的肾脏的能量，就是肾上腺素跟类固醇的那个力道啊，那个是用附子。那其实类固醇也用到猪鸟就是了。那所以附子剂的主轴呢会形成玄武汤，就是管你身体里面的水啊，水神为玄武。那另外呢猪鸟汤是什么呢？猪鸟汤是有的时候感冒的转法会让你的心脏变成，其实那个心脏已经是无形的心了，那无形的心是对应到今天医学说的脑了，就是你的脑虚掉了。那你的脑虚掉你人就会发烦，那那个要怎么样，要补胆固醇，就是猪鸟汤是以鸡蛋黄为主，生鸡蛋黄为主啊，这些都是很就是中医里面非常漂亮的一个四神方剂，就是补阳气的附子跟滋心，补肾阳的附子跟滋心阴的生鸡蛋黄。那当然滋心还有其他的滋法啦，所以我后来还补一个什么猪肤汤啊，就是猪皮熬汤也可以补大量的胆固醇啊，对不对啊，要吃的大家肥肥的头好壮壮。那这个你今天帮我补一个白头翁汤。那这个那白虎汤呢，就是当你啊这个脉拔起来又红又滑，就是你知道当你里面的热度很高的时候啊，你要想我们一般没生病的时候那个脉按到底就压断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如果得了白虎汤症的时候，你会觉得压下去那个脉按到底下的时候好像还有一条泥鳅，你按了它会闪到旁边，可是压不断它。那这样的话红滑的脉是白虎汤。那如果白虎汤症呢它又非常非常口渴，所以就是脉红滑出大汗，觉得很热盖不住棉被，然后因为感冒是炎经传啊，就太阳经的头痛就沿着太阳经在痛。那这个有点关系到阳明的，比如说葛根汤症跟白虎汤症，他的头痛都痛在这个地方，眉骨这个地方， 就说你如果感冒的时候头痛是这个地方在头痛的话，那你就白虎汤一下去，马上阳明经就清干净，那头痛就先没有。哦，这个，所以出大汗、发大热、脉红滑的时候用白虎汤。当然，白虎汤如果它的症状上面还有口渴的话，古方派就口渴要加人参补这个人体的津液啊，所以就是口渴就白虎加人参汤。那当然你也可以加成竹叶石膏汤啊，那吃起来更温和。那这是阳明经病。那阳明腑病是怎么样呢？就是阳明病，因为它是一个燥热为主的状况，所以你这个经病它还在白虎汤的状态，如果没有医好的话，它就会把你的肠胃道烧干掉，你就开始便秘。那阳明就是三阳都是腑啊，三阴都是脏，因为脏腑的相对是脏属阴，腑属阳嘛，对不对？那这个阳明的这个说法，其实在张仲景的阳明药法里面，是阳明就是一整个消化轴的运送功能。那吸收到了营养之后送到哪里去，那个是太阴脾经的事情，这样懂吗？就消化吸收的功能是脾经太阴，那运送这个整个东西从食物变成大便这一条是阳明。好，大概知道一下。那当他还在阳明经病白虎汤症的时候呢，这个人他的热啊，是热在这个人的肌肉里面，好像你的肌肉在发热，因为脾胃跟肌肉在五脏相对是相通的嘛，对不对？脾主肌肉啊，脾胃肌肉相通，所以他的热是在肌肉里面发热。而热腑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的肠道开始干掉了。那肠道开始干掉，它会经过一个层次上的转折，它会从调味承气汤转到大承气汤，或者是转到小承气汤，或者变慢性的麻子仁丸症。调味承气汤症它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在得白虎汤症的时候，阳明经病，你会觉得那个全身的燥热的出汗的感觉是比较平均分布的。可是呢，当它开始转成调味承气汤症的时候啊，它的那个热啊会开始往中间聚拢，那聚拢了之后啊，会好像手脚相对而言没有那热，可是你的整个头啊好像蒸笼一样，就是热开始往中间聚拢了。那再聚拢的话呢，连头上的热都没有了，它开始完全就是干到肠道里面去了。那这个聚拢到肠道里面就变成大承气汤症，那就是清清楚楚你就几天都拉不出大便了，就大便整个干在里面了。可是变成大承气汤症之后，它进入了肠道里面的热它会从手脚出来，所以你会变成手脚发大汗，然后便秘好多天，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就是这样一个聚拢。那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便秘，没有那个热往中间往下面聚拢入肠道再从手脚出来那个转移的话，那单纯的干掉就用小承气汤就可以。那慢性的是麻子仁丸，这是一个润大便的药啊，就是它吃了之后可以让大便比较滑顺，就是这一类的。因为阳明病里面关系到太多消化道的运作，那如果把阳明杂病也算进来的话，是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好不好？我们今天只讲感冒的状况，就是关系到什么发烧咳嗽的这种的啊，它其实每一经都有内经的很多杂病，就是不等于感冒，但是这条经有问题的啊。今天但是这个不关系到，就是这些比较可以日后就是慢慢再学没关系，但是感冒的系统这个是最主轴的。那从太阳传到阳明之间呢，会经过，有的时候会经过葛根汤症。葛根汤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啊得的是太阳病，可是呢你的身体啊太干了。那太阳区块挡病是靠你身体的水气，对不对？那如果你的水气不够的话，那就很麻烦。那你知道葛根汤症最常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比如说你夏天啊去海边玩，出了一身大汗，已经全部都干掉，然后坐游览车回来吹冷气，那这时候你的太阳病呢就会形成一个发干的太阳病。那发干的太阳病它的很清楚的症状是后脑勺一定是很僵硬的，因为后脑勺是太阳寒水之气上来滋润的嘛，所以葛根汤的时候这个水气上不来。因为葛这个药就是把身体里面从阳明区块把水压上来，压到太阳区块的一个药物。那所以后脑勺一定发干。那你说怕风怕冷的感觉呢，不太会，因为你人已经在发干了，所以你 身体的抵抗力一开始有动作，一开始有一点要烧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有燥热的感觉，刚好跟桂枝汤麻黄汤症那个发冷的感觉抵消掉了，所以你就觉得好像不是冷也不是热，但是整个人发干燥，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脉还是浮脉啦，但是它已经从太阳经要转到阳明经，所以那个浮脉呢，有一句中医的口诀是葛根浮长表阳明，就它那个浮脉是已经开始勒成一条，预备要变成阳明的红脉了啊，就是那以后会慢慢教这些同，但是就这些东西以后都会很细很细的跟同学教，今天只是讲大纲啊，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这些东西我今天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是以后要背熟的啊。那这个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发干的太阳病，就是没有，就是太阳病怕风怕冷，阳明病不怕风怕不怕冷，反而怕热，那葛根汤就是中间，就是好像说冷也不是冷，说热也不是热，但是就是发干啊。那这个葛根汤还容易发生在什么时候？坐飞机，因为飞机的空调非常干，它把你身体抽干以后，身体没有那个太阳区块的邪气就吸进来了，就是飞机病，葛根汤常常有。那还有一个方子呢，是葛根汤就好像桂枝汤加葛根加麻黄变成，那葛根停连汤是这样子，因为葛根是把这个身体以阳明区块当作中心轴，把底下的水抓上来，因为葛啊，你看家里面种那个黄金葛啊，你放插在一个茶杯里面，它可以长得好长，对不对？葛这个药就是用一点点根就可以把底下的水全部放到拉到那个树那个藤子的最端，那人体最爬到最长的经络就是太阳经，刚好跟那个葛长得很像，就中医是这样子糊里糊涂在类比一些现象在开药的啊。那这个把这个水加上来的这个葛根汤，但葛根汤比较严重的时候是治什么？治脑膜炎，因为脑膜炎人会怎么样？整个后脑勺僵到人都这个样子了，对不对？那也要靠葛根把水气加上来啊，就开重一点嘛。那脑膜炎也是感冒啊，对不对？也是病毒感染的东西啊。那葛根芩连汤很妙，葛根芩连汤的主症哈是拉肚子。很多时候你得了葛根芩连汤啊，你到西医院去挂诊，西医会说你是急性肠胃炎，其实不是，是感冒。因为就是说得过葛根芩连汤症的人都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就是我们后脑勺这边哈受到风邪，对不对？不是我不是原来说人的这个热水器要在这边变成冷水器，然后过头顶下雨嘛，对不对？这是膀胱经的功能。那如果你在一个餐厅吃饭，那餐厅刚好哦很不省电费哦，冷气对着你后脑勺一直吹哦，那你就吃这个饭，你会觉得后脑勺一直被冷气吹吹吹，然后那个冷气一直进来啊，把要上来这个热水器吹断掉了，那这个还没有冷却的水啊，就在脖子这边就啪啦就掉下来了，然后你就会忽然觉得怎么样，肚子一热开始拉肚子，拉出来的大便都热烘烘的，那这就是葛根芩连症，就是后脑勺那条水气被吹断造成的。那西医说肠胃炎，我们中医说不是，中医说这个是无形的身体的能量的那个流动有一个地方被打断了才会发生的，就是热水水崩啊，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你如果吃了葛根芩连汤，就是葛根是拉水，那黄芩黄连呢是清热的药，那这样子吃下去之后，你就真的会感觉到、哦、肚子的那个拉肚子开始停下来，然后后脑勺会有一个好像梗住的地方又开始通回来的感觉，而是很妙，就是中医这种很不实际的医理，其实上有它高度的真实性，就是一个人主观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那把这水拉回来，那我社大有一个同学，他还说他得过一次葛根芩连症，就是在什么河堤上面散步，然后吹到风，然后吹到啪一个，然后肚子就开始痛起来了，啊，像一个热水掉下来的这个，当然拉出来的大便那个拉稀会有一点烫屁股，因为是热水嘛，啊，那这些都是很生活之中很常会遇到的，那。好，那阳明病过掉以后呢，我们要进入少阳区块。那少阳呢，我们说太阳病就已经包括人的这个营卫了，对不对？荣卫或者营卫啊。那营卫之间有没有夹缝呢？脉管外跟脉管之内跟脉管之外有没有夹缝？有，我们中医称之为膜网，就是内层膜。那内层膜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猪肉，猪买肥猪肉它有猪网油，对不对？就是那个东西。那在人体的话呢，这个膜网啊，包括人的油网，包括人的淋巴，然后也包括 我们在中医的假想之中哈，就是人的灵魂是有一个模子的，就是人的灵魂是有一个形状的，因为这个形状我们才能沿着这个柱模长出我们的肉身，就是灵魂的模子，这两个东西都在少阳。而所谓的灵魂的模子也好，有网也好，淋巴也好，这是在说什么呢？其实少阳它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人体机能的情报网。那个中医说的手少阳三焦经啊，就是在讲人体啊，其实每一个脏器跟其他的脏器之间都是有在互相沟通的。就是西医也在说嘛，就是胃啊，把这个东西用胃酸消化到差不多，它要下去的时候，它会跟十二指肠说：“哎，我要把东西放下去了。”那你要这个，那就是胃会分泌某一种激素，那激素就像记性，或者是某一个神经会传导过去，让下一段知道它要干什么。那这个东西是足少阳胆经跟手少阳三焦经的这个人体里面的互相记性，或者是 email 的这个情报网的功能。那你这个情报网的功能，你知道少阳病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是有人呐，因为什么胆结石还怎么样，胆割掉了。那胆割掉了，少阳经就咔嚓一下，然后从此以后他的情报网就没有了。他就一吃到一点油的东西就狂拉肚子，对不对？早上起来就吃一点什么东西，就上整个肚子这里都不舒服，就胆割掉人就变这个样子嘛。就是胆经受了伤，情报网就坏掉了。那么那少阳病因为是胆经是走人体的侧面，所以他的不舒服呢，通常是这个地方痛，或者耳朵痛，就是胁下痛或者耳朵痛。好，然后呢，如果你要讲到比较核心的少阳，就是这些情报网到最后是什么地方在总和这个情报呢？中国人说胆为中正之官，这个什么出焉啊，忘记了，决断出焉，就是人体的整个机能，很多很多的机能哈，开关这件事情是要从情报网里面去做出决策的。所以胆经是管到人的很多很多的开关，包括什么体温调节中枢，什么什么中枢，你知道？就简单来讲，就是人脑的那个下视丘的那个人体的九大功能开关是少阳病的在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妙的东西，就是人体的情报网。所以呢，一旦你少阳经受邪了啊，它的症状是第一个，少阳经会不舒服，胁下闷痛。或者是耳朵不舒服，或者是头昏昏，嘴巴发苦啊。那另外呢还有什么往来寒热，就是人体本来是需要一个情报网来侦测自己，让自己知道说我到底要不要打病毒，就是说要有情报网知道说到底有没有敌人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情报网受邪了，你就好像一个武侠片里面什么大侠眼睛被打瞎了，就会怎样乱回剑，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眼睛被打瞎的这个大侠呢，就会怎么样？那就往来寒热，热多寒少，就这个人的发烧会形成一个怎么样？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他的发烧是波浪状的，因为他身体搞不清楚，他说可能病毒还在，哦，我们要用力打，然后打打就会不会打错，然后又停一下，就他那个往来寒热，烧一烧又发冷，烧一烧又冷下来，就这样的一种发烧是少阳病。然后呢，因为这个消化轴也是需要情报网的沟通，所以得了少阳病的人呢，常常就是吃饭的时候胃口会忽然变得很差，而且张仲景的书里面形容的样子呢是默默不欲食，就是他呢就是好像整个人在生闷气，因为你知道人生气的时候啊，那个肝经胆经的那个气不通啊，刚好跟少阳病的那个不通是一样的，所以呢少阳病的人哦，他会觉得他自己在生闷气，他的身体感是生闷气的身体感。所以默默不欲食是什么呢？就平常啊，如果你上班到中午同事约你出去吃东西，你都会很高兴的，那今天你得了少阳病，他约你说要不要一起去吃中饭，你就会觉得好讨厌，干嘛跟我讲话，就是那种已经在生气了，不想特别刺激的那种感觉会出来，就是胃口不开或者是想要吐这样子的一串的症状呢，小柴胡汤很厉害，就柴胡这个药加到很重很重的时候，就让你的那个下视丘就重开机，所以有的时候吃柴胡汤整个人会眼睛一黑，然后哎好了，就是这个柴胡汤是大阴蛋汤啊，就像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在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忽然之间就病就好了，莫名其妙的。那 因为邵阳这个墨网是很可以说是遍布全身的一个东西啊、哦，所以邵阳病情常常是跟其他的经病是糊掉的，就是比如说你太阳病啊、哦，明明是桂枝汤症、麻黄汤症，明明是葛根汤症，可是你发烧是这样子发烧的，或者是你觉得有这里闷痛的感觉，就是说在其他经的病里面啊、哦，如果看到一个柴胡症，那你就要喝柴胡汤，就是因为它的邪气已经跟少阳区块纠结在一起了，那就从少阳治啊、至少太阳、阳明跟太阴这边都是，如果出现了少阳症，都是从少阳治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少阳等于是人体的很多组织的夹缝，所以它的脉一定是偏弦的，对不对？勒成紧紧的一条，因为那个邪气跑到人体的夹缝里面去了啊，这样的一个。那么那少阳病呢？哦，我刚跳掉一个大青龙汤。大青龙汤是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啊，太阳经病从太阳经要传到阳明经，如果是走经再传的话，那是葛根汤。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就是这个人他是整块太阳病哦压到阳明区块，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形成一个症状，叫做麻黄包白虎。麻黄包白虎就是里面已经在白虎汤症了，可是外面还在怕冷，是麻黄汤症，就是外面的寒气包住了里面的热气。那这个时候的这个人的症状还是麻黄汤的症状，脉浮紧、骨节痛、有点怕冷，可是呢他会出现一个比麻黄汤症多几个症状，就是三干三烦，就是眼睛干、鼻腔干、嘴巴干，跟心烦、手烦、脚烦。那你心烦很懂，对不对？手烦脚烦是什么？就你大青龙汤症的人，你看一个就会知道，他坐在那边这样子，就是放哪里都不对，就手脚很烦啊，就里面有热，所以人就会烦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麻黄包白虎形成的大青龙汤症，但它也是等于是这两个方加在一起的一个方啊，只是它的麻黄又提到更高的剂量了，因为石膏会让麻黄的效力变低。所以麻黄又要往上加、哦、要加到很重，有没有80颗摇头丸？蛮猛的啊。那这个，那至于说如果是少阳病跟阳明病的中间型，就是又有少阳病又有便秘啊，就是这两个中间型，那柴胡加芒硝汤啊，芒硝是一个软大便清热的药啊，这样子。但我们有时候柴胡加石膏汤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物。那么少阳有的时候变成一个少阳杂病，就是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在宋本上还能叫做四逆散啊。那其实跟大柴胡汤有一点类似，就是少阳病啊由经入腑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就会变成胆囊的病，胆囊炎、胆结石，就是当他还在少阳经的时候是情报网的病，那入到腑的时候就会变成胆囊炎、胆结石。那这个时候就会很明显的，你的那个肚子痛是集中在这一块，就是上腹剧痛，然后会呕吐。那有的时候会类似那种肠套叠、肠粘连的症状也会出来。那大柴胡汤就有枳实这个药啊，又有大黄这个药，就是很凶，它就吃下去以后就硬是把你胆囊里面的结石这样拔出来，然后把胆囊里面发炎的东西这样抽出来，就很凶了。所以胆囊，如果你是医生说你有胆结石，而你也没有开始剧痛的话，那保养的药还是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比较好。就是在这个消化轴的情报的交流来讲啊，那个芍药是让消化轴放松，枳实是让消化轴缩紧。那你两个都加在一起，然后用柴胡把它引到少阳区块，它就好像给你做点马杀鸡，那你的消化轴哪里卡住了，就帮你捏一捏松啊。这样子，这个是以消化轴内部来讲。那消化轴外部是什么方呢？那是千金方里面的一个方啊，也不要说千金方，因为温胆汤也不是千金方原创的，就有另外一个不是张仲景方，叫做温胆汤。温胆汤就是平常不是柴胡症的时候，你要清少阳区块用的。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因为温胆汤最好用的时候什么，就是这个人胆囊被割掉了，那他动不动就会拉肚子，吃一点油就受不了，那时候你要还他半个胆。温胆汤是把给没有胆的人还他半个胆的，就是你的胆的功能差了，但是我们把少阳区块帮你扫得很顺，那这样的话胆的功能还是会回来一半，这样子啊。那这个是大约的少阳病。那 至于说少阳病跟太阳病之间还有几个方子，就是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那些，其实那一路的药我不是很会开，就是大概的会开是会啦，但是我用的不精，因为《伤寒论》里面哈，那个六经的病里面，我想太阳跟阳明，大概学《伤寒论》的人都是太阳、阳明跟太阴哦，大概都是学过的人的功力都差不多，因为比较单纯明快一点。那大家在比功力的其实是少阳、少阴跟厥阴。那少阳就有所谓，就是伤寒派里面有一路是特别会开柴胡剂的，我们称之为柴胡派。就像那个台北有一位张步桃医生，他就是那种哇什么药都开柴胡剂，就他很会用柴胡剂，他就是少阳柴胡这一条特别，就是好像六脉神剑哦，他那一脉特别强，就是动不动都是打少阳经。那么从少阴病里头呢，变得特别强的就是大陆现在很红的火神派啊，就是用附子用的很强，什么病都是阳气太虚要补阳气，所以火神派是少阴特别的强。那鄙人区区在下我呢，很不才的，我强的是厥阴，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啊，小学生的时候盲肠就被割掉了，那厥阴被拉了一刀，我一辈子都在得厥阴病，所以我厥阴非常的熟，就是外面的医生开伤寒论我觉得很好玩一点，就是我开少阳药我比不过柴胡派，我开少阴药我比不过火神派，可是我厥阴病比别人强。那厥阴病比别人强，我觉得在教书上面很占便宜，因为我的那个我的郭秘书哈，他从前学中医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不学无术，就中医他并没有好好学啦。那当然他也不是我教的，也不归我管，就一直以来就伤寒论都很混就对了，反正要生病了就问陈助教会问我要吃什么嘛，就是他也不用自己很用力在学。可是有一次他好像工作压力太大还什么生活不调啊，所以他得了厥阴病。然后呢他得了厥阴病之后呢，他吃了什么厥阴病的什么乌梅丸啊什么，把他厥阴病医好了。然后他医好之后他就跟我讲说，我得过是厥阴病，我忽然觉得前面五条经豁然开朗。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过五关奖五万啊，就是说你一关一关打到最后，厥阴那一关是最难打的。但一旦会厥阴的话，前面五条经都打起来很顺手。就是这蛮妙的。所以那至于说现代人哦，就是我有的时候看到其他的伤寒派的医生开药，我会有一点偷笑的，就是我常常在贼笑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人明明是厥阴病，你没看出来。就是因为厥阴病是一般来讲就是很多学伤寒的人他的功夫没有练到厥阴这一关啊，就是大概前五关大家都有练到。但是我跟你讲，台湾的医生是台湾的中一般开业的中医哦，连少阴这一关都练不到。就是你开外面开药的话，给你开大鸡附子的有吗？很少吧，对不对？就是连少阴都练不到，那更不要讲练到厥阴了。那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把少阴厥阴这两关都练成的话，那中要比外面中医开药开得强，那很容易啊。就是不要说很容易，那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就是一本武功秘籍，你不能说最后两招不练嘛，对不对啊？就是一整套的东西。那这个从胆经、三焦经的病，慢慢转到胆腑，就是胆囊这个地方的病呢啊，就是少阳病这样的一个大纲。那太阴病呢？他的脉是到了三阴了啊，脉就都沉下来了。其实啊，我觉得三阳病跟三阴病很好玩，就是三阳病你在医的时候啊，会能够在内在的画面觉得说，我的身体的运作受到一个什么邪气的干扰，然后我要把这个邪气推出我的身体，这样的一个画面常常会有的。就是太阳病是发汗推出去，然后阳明病是拉肚子排出去，但阳明经病也是发汗啊，白虎汤是发汗的。那到了少阳的话是好像让它里面有一个身体的淋巴里面有一个什么绞肉机把那个病邪都绞死一样，就都有一个邪气让你把它打掉的那种感觉。可是呢进入了三阴就不一样，就是阴邪气我们姑且算是一种阴的东西啊、哦、就是病毒入了三阴啊、哦、就会变成黑人半夜捉乌鸦的状态。就是它不太会让你觉得那是一种感冒，会让你觉得是你的身体 什么功能没有掉了，就是你的身体就好像少掉一个机能那种感觉。那么最单纯的太阴病啊，就是感冒入了太阴呢，你的肠胃的这个消化机能就会开始低落了。那低落了就怎么样，就哗啦啦一直拉肚子，水泻或者是呕吐，这样讲其实很容易嘛，对不对？那把脉呢，就觉得这个脉软瘫瘫的沉在底下啊，就脉软而大，就是湿哒哒的一种病，就是一直在水泻。那太阴的水泻跟这个葛根芩连的水泻有什么不一样？葛根芩连的水泻会烫屁股，太阴的水泻你不觉得它有热度？就是你知道，同学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你的感冒啊，比如说第一个礼拜你在感冒，然后感冒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开始上吐下泻，在那边拉肚子，然后在水泻，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家里面就有人是这样，有吧？有人点头。那就是这个感冒已经慢慢慢慢传到太阴经了。就是少阳病呢，就是往来寒热，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这种你们有经验吧？对不对？感冒以为好了，去上班又烧起来了，对不对？就是这样的经验啊。那这个理中汤呢，就是一个暖脾胃的药。当然理中汤治的东西很多啦，其实因为你脾胃不暖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啊，就你坐在那边啊，我丢个抱枕给你，即使是夏天，对不对，你也会不自觉的抱枕就这么一直捂着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身体感。各位同学，如果我现在丢一个抱枕给你，你会这样的喜欢抱在身上，或者把皮包就这样在餐厅吃饭的皮包抱在肚子上，有没有？有啊。那你就可能是太阴病的调子，你的脾胃寒了。就是像比如说治胃痛啊，有的人胃痛是热，那用白虎汤；有的人胃痛是寒，用理中汤啊。这个是稍微辩证一下就会分得出来的。那这个太阴病的寒呢，是寒在脾胃。那如果它的这个寒哦，慢慢往里面走，从太阴啊透到少阴去了的话，他的那个拉肚子就会从水泻呢变成一个症状，我们称之为下利清谷。什么叫下利清谷啊？就是你昨天吃的是面条，你拉出来的还是面条，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人拉肚子有拉过这样的状态？再跟我讲拉金针菇，我那本来就不消化了。拉叶子，对。那也就是说太阴呢，它只是太阴病的理中汤的时候它只是水泻，但是食物到底已经消化到不成原形了。那如果你拉出来的东西就居然饭粒面条都让你看得到，那代表你的那个邪气是已经到肾里面去了。就是因为啊，人体好像说肾脏是一个小叮当的口袋，所以它会把你的营养最后收纳到肾里面去藏起来。那如果你的肾脏这个最后的仓库已经坏掉了，那我们制造那么多营养干什么？吸收那么多给谁用？对不对？就觉得没有用了，所以就整个系统都罢工了，就完全不会有消化这个动作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要用附子干姜加起来的四逆汤，把肾脏的寒气逼出去，才能让这个啊，就是老板已经跑路了，员工干嘛还上班？对不对？就是要赶快把老板抓回来，金主抓回来，重新投资一下，然后这个脾经才会开机，这样子啊。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更严重的，以后我们上一面讲，就是白痛汤跟痛脉四逆汤，就是他那个手脚冰冷然后狂拉，或者是他的那个阳气已经因为里面被阴寒霸占了，他阳气虚浮上来，整个脸都红艳的像粉红色一样，跟手脚冰冷水泻，就是阳气被逼上来，叫做带阳，就是阳气像戴帽子一样。那这些状态呢，好，这些是比较是太阴少阴之间的。那么少阴病啊，我觉得少阴病呢常常会让我觉得也不知道该感慨啊，现在的一般人民呢身体实在有够烂，还是应该感慨现在的外面开业的中医师呢医术有够差。就是少阴病最简单的特征，各位同学一定都认得，一感冒就扁桃腺发炎，有没有？有，就如果你有的话，就代表你前面四条筋已经坏光了，就是你的感冒是直中少阴，就是它，因为啊，人体的这个扁桃腺这个地方的生命力啊， 是靠着三阴经，太阴经、厥阴经跟少阴经在滋养的，而最有关系的就是少阴经。所以一旦你的那个寒气啊纠缠到你的少阴经上面的时候，你就会扁桃腺立刻坏死。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呢，我跟你讲，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是麻黄附子甘草汤里面都是有附子的，都是热药，就是你要用热药，用就是麻黄细辛这样的连成一条气，可以把这个药的这个阳气逼着它去钻透少阴经，然后把你的这个扁桃腺重新恢复能量的供应，让扁桃腺重新开灯，它才会好。可是呢，现在非常非常王八蛋的，就是现在外面的中医师，因为他们等于医学院教育这样受过来哦，扁桃腺发炎他们会以为什么？是发炎。发炎是冷还是热啊？是热，对不对？所以他就要用清热消炎的药，或者是有一点抗病毒效果的清热消炎的药，比如说什么板蓝根啊、大青叶啊、龙胆草啊，或者是最轻的是用银翘散，对不对？但银翘散那个喉咙痛是真的有啊，就是太阳病也可能扁桃腺发炎，那时候是银翘散没有错啊。但是就是现在这个外面的那个中医师哦，很烂很烂的一点就是不会医少阴病，就是遇到扁桃腺发炎的人他也不把一下脉，因为少阴病的脉很清楚啊，沉细啊，沉在底下细细一条很美丽的样子。就是如果你的扁桃腺发炎是浮大的脉，那当然用银翘散用什么消炎药都没有话讲。可是如果你的少阴你的扁桃腺发炎脉是沉细的，那是阳气不够，能量不动不够，造成扁桃腺的坏死。那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用消炎的药呢？所以现在外面很多人扁桃腺发炎，他去看中医，中医给他开了一个清火的药来消炎。我想你消炎药去西医院吃抗生素就好了，还比较安全的，干嘛用中药，对不对？中药有比抗生素还要毒欸，就是开了很多消炎的药，然后弄那个病人病情大恶化，然后送到西医院去打点滴，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少阴病一定要自己学会。我们现在得少阴病的人非常多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学会。那至于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这个排比是这样的，就是细辛这个药哈，对于那种平常心脏就容易缺氧的人不好用。就是说，同样是少阴病、喉咙痛，当然少阴病因为关系到这个关系到这个整个少阴的系统，所以少阴病在张仲景的描述是什么呢？是少阴病的症状是淡欲寐。就是只想睡觉，就是少阴病的第一个症状其实不一定是扁桃腺，而是这个人忽然变成人生消失了斗志，什么事都不想做。就是少阴感冒，如果你啊是扁桃腺发炎的，那是有肉体征兆的，那还很清楚。其实很多人的少阴感冒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平常是一个就是每天晚上会洗脸刷牙洗澡再睡觉的，就他今天不洗脸不刷牙不洗不洗澡就睡觉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明明他到公司哦，原来他是那种会很勤奋工作的人，然后今天就变成赖在那边，什么事都摆烂。就是他的那个手少阴心经的那个心力会变弱，而他本人不一定感觉到自己在生病哦。所以我说少阴病常常拖着拖着就变成忧郁症了，就是少阴经就这样子一直被病毒搞坏掉，然后就变忧郁症了。这个临床上遇得到很多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人是先失智啊，就少阴病的第一个特征是失智，就是糊里糊涂的，而且呢自己对自己的感知力会很差，就像六经感冒都有可能发烧啊。那太阳病是发烧又怕冷，对不对？阳明病是发烧又怕热，对不对？那少阳病呢是这个发烧是波状的，烧一烧又不烧。太阴病是发烧又呕吐或者拉肚子。那少阴病是什么呢？少阴病标准的玄武汤症，我们现在叫真武汤。真武汤症的发烧是什么？发烧自己不知道，就是感知力变弱了，心力变弱了。就是少阴病的特征就是说，哎，你一摸，哎，你好烫哦。他说真的吗？有吗？有吗？就这个样子，真武汤就下去了。发烧自己不知道，这是少阴病的特征。那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这些汤我们到时候介绍的时候，它还治很多其他东西啦。因为它很能够驱寒。就有同学问说什么鼻子有鼻涕啊，就清鼻涕用麻附辛啊，浓鼻涕用葛根汤啊之类的，就是一些中医基本盘打法以后都会教啦。那这个 当然少阴经受邪也不一定是扁桃腺，有的人是一感冒就腰酸，对不对？一感冒就腰酸的直不起来，那也是麻腹心，或者一感冒就怎么样，其实没有感冒的感觉，可是觉得哦，怎么今天有什么尿不出来了，那也是麻腹心。哦，那还有就是一感冒什么症状都没有，只在拼命流清鼻涕，那也是麻腹心。啊，这是少阴病的特征，就是人的心力会变弱。那玄武汤就是你已经入脏了啊，就入到肾脏，那整个肾脏的功能变弱，整个水循环很差了，就是那个比太阳病的那个蓄水又更深一层。你可以想象轻微的时候是五苓散，重的时候用真武汤。那真武汤呢，它的那个水循环的问题啊，如果单以感冒来讲的话，它就是尿不太出来，或者尿出来的尿是白茫茫的，就是尿里面就是那个尿不是透明的感觉，就是白茫茫的尿。然后呢，因为他的肾脏不太能够处理身体里面的水，所以肚子也不会吸水，所以就肚子痛拉肚子啊，这是比较典型的。真武汤有很多不典型的。那另外呢，真武汤更扩大范围来讲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市面上面的高血压的患者，95%左右是真武汤症，就是那不是血压，是水压，就是身体里面没有能力把这个血管里面的水分拿掉一点，所以他血压就一直高在那里。像现在西医如果治高血压也是给利尿剂嘛，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真武汤的效果比利尿剂实在是高段太多了，因为真武汤是一个固本培元的药，它让你这个身体整个水代谢的机能好起来之后啊，那这个高血压就会好了。当然要吃很久，而且真武汤要浇的时候要很仔细浇，因为它很容易破功啊。就是你喝到一点冷水，它就药性就解掉了，又要从头吃起了。那如果是关系到少阴感冒的，你知道少阴感冒真武汤这个汤症啊，关系到人的水代谢不了的，那会怎么样？心衰竭、衰竭，还有肺积水，对不对？有人感冒到后来变肺积水了，那就要靠水神来调理。那至于说真武汤还有一个加减味叫做附子汤，那附子汤的话，它是症状呢不是这个像真武汤那样子，附子汤的症状是骨节酸痛、手脚酸痛，就是寒气弥漫在肾的区块、骨头的区块，所以它骨节酸痛的感觉其实跟麻黄汤症是很像的。然后他怎么样的感觉呢？是背上冷，整个背上是发冷的，因为他的肾已经没有能量把那个热水蒸上来了，所以整个背在发冷。那同学有没有人是背很容易背觉得发冷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吗？哦，那这是要吃附子汤。那附子汤以后教了再吃啊，因为煮附子要小心一点啊，免得中毒。那当然附子汤症如果要用到杂病的话，就是有一些习惯性流产或者月经痛是附子汤在医的，因为你这个肾这个地方太虚哦，脾肾都虚的话，你这个人抓不住胎儿的，他很容易流产啊。然后呢，这个部分是因为少阴君火，心跟肾在中医的关系是这样子，心脏是一个火脏，热气要能够下来，肾脏是一个水脏，水气要能够上去。那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当你这个少阴有病，少阴肾经有病，水气上不去的时候啊，相对来讲就好像你的大脑得不到这个类固醇、胆固醇的滋养。那人的大脑是75%都是胆固醇构成的啊，就这个水气上不去的话，大脑会营养不良。那大脑营养不良，以中医的语言来讲是心火会旺，就是心阴虚而心火旺。所以少阴病的另外一半就是心经的病，那是猪尿汤，就是这个人啊会晚上就是口干舌燥啊，然后很烦很烦，然后晚上呢在床上滚来滚去睡不着，然后睡不着，然后起来在房间里面跺圈圈，就觉得好烦好烦，不能睡觉，那是猪尿汤啊。那我们猪尿汤今天的名字叫做黄连阿胶汤啊，就是黄连、黄芩、阿胶、芍药煮在一起，然后等到汤不烫了再调一个鸡蛋黄下去，要生的鸡蛋黄才有效。那当然这有一些分岔了，就是说烦的睡不着的话，还有一个汤就五苓散，是一个比较阳刚的药，它有一个柔性的五苓散叫猪苓汤。那猪苓汤呢也是那种小便啊不顺，然后人发燥睡不着的一个方。那猪苓汤今天是治什么呢？就是各种尿道的结石，就肾结石、尿道结石，你喝猪苓汤那个尿道结石会很容易滑出来啊，就是等于是那个 泌尿系统干掉了再结石的那种感觉。那猪肤汤呢，就是拿猪皮跟米粉跟糖一起煮，但是干嘛，就是你全身性的干燥综合症用猪肤汤滋肾水的啊，因为猪皮里面有大量的什么呢，我们说胆固醇嘛，那人的肾水是关系到类固醇的量够不够，那就是阳是能量用负责来补，阴是物质用蛋黄或者猪皮来补胆固醇，这是补心肾很重要的方法啊。那当然这个心其实用今天的讲法都是大脑了啊，就是思考的那颗心，不是跳动的那颗心啊。那心衰竭、肾衰竭什么什么，那另外就是还有所谓的喉痹六方啊。喉痹六方是这样子，就少阴病会喉咙痛、扁桃腺发炎嘛。那扁桃腺烂开之后有各种不同的烂法，所以还有六个方子要治扁桃腺烂掉的啊。那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位同学你是那种啊，就是一感冒就扁桃腺发炎的那种人的话，那你觉得你学生好像就很赚。因为你不但可以治你的感冒，也可以调理你整个体质。那你学会了少阴以后，这整个系统就哎，请说。哈？那你得少阴病的话，它就有别的症状，就比如说一直想睡觉啦之类的，就是它会有别的代偿的症状出来。因为少阴病它一半的症状是在心情上面的，所以这就变得很消极、很消沉。那如果你要我治忧郁症的话，也是少阴病的几个方子加减一两味药就很有效。那当然忧郁症要分好几种啊，忧郁症一个是失智型的，就整个人瘫在那边什么都不想做，那个比较属于少阴病。那有一种是一直想哭的，那一直想哭的那个是甘麦大枣汤，那个是脑内吗啡分泌不足啊。那另外还有一种是沮丧到想自杀的那种，但那种是肝气郁结，那个是五茱萸汤之类的，就是要疏肝解郁的啊，就是大概这样子分一分，然后再治的话应该效果还不错的，中医治忧郁症还蛮好的。最后啊，少阴到厥阴之间有五茱萸汤跟当归四逆汤，那我要先说一下啊，五行跟六经的这个配比其实都是有一点关系，像军火这个东西，像相火这个东西啊，就好像身体里面啊，你身体如果是一个车，对不对？你这个车要运行的时候，你的那些什么机油、润滑油、汽油之类叫相火。那军火是什么呢？这个中医里面军火跟相火的话，它的象征物上，军火是光，相火是热，所以军火是比较关系到你这个人的意识，就是你得了少阴病，你的意识会变得很糊掉。人会变笨啊，就是你平常电脑打字哦，可以打一百个字都没有错字的，现在一分钟变成只能打三十个字，然后错字连篇，那赶快去吃少阴病的药啊！这是一个人的心力。那厥阴风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风气这个东西啊，在中医的象征符号里面，风气就是阴跟阳能够交合在一起的力量，叫做风。那以味道来讲就是酸味，就中医认为酸味道的药能够把阴跟阳连在一起啊。那当然这个药理上面以后会一位一位说啊，所以没关系。那风木之气这个阴阳交合，那这个厥阴肝经，所以因为这个东西你想啊，五脏的对应来讲是吧，心脏是火是苦味，肾脏是水是咸味，脾脏是香味跟甜味，然后这个肺脏是腥臭的腥味，那这个肝经是什么呀？是骚味。那骚味是什么？就是人体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味道。那是什么？其实跟人的交配有关系，就是阴阳交合用的味道，就是中国人说风马牛不相及嘛，就是这边的牛马在发春，马在发春放出费洛蒙的时候，牛是不会发情的，就是不同种啊，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意思，就是风是这个东西，就是阴阳交合的能量。那厥阴病很妙，就是你如果你的五脏那个邪气啊伤到你的厥阴经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失去了阴阳交合的力量。那一旦失去了阴阳交合的力量之后，人就会阴阳分裂。那其实在太阳病的时候就有过一个黄连汤叫做类似厥阴病，就是这个人他一旦有一点带到厥阴的病的时候，他就会热气往上冲，寒气往下掉。那黄连汤就是上面的胸腔在热在吐，然后腹腔在冷在拉肚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症状叫黄连汤。那这个那桂枝加附子汤这样子，就是太阳整片要陷到少阴，因为肾跟膀胱是相表里嘛，啊，就是好像太阳病太沉重了，不小心踏烂的楼板，从一楼摔到地下室了，啊，就是太阳陷少阴的时候是经过桂枝加附子汤，就是六经之间都互相传的。那比如说你有时候治少阴病，对不对？治的快要好了，它变成阳明的白虎汤症，就是从第五关被退回第二关，懂不懂？所以感冒一定要快打快，它是一直在变化的啊。那我们治病就是要从最里面的经往外面推，这样子啊，一关一关往外推。像美国有一个医生叫做尼海夏，非常会医癌症嘛。那他医癌症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他把癌症医到最后的时候，会变成一场大感冒。那如果你能把那场大感冒推出去的话，癌症就会好。哦，就是一个把身体里面那个癌症的那些讯息都抽离的一种方法。那这个秘密就在《伤寒六经辨证》里面啊。那这个厥阴病啊，其实当归四逆汤还在少阴，因为当归四逆汤本身是治血分寒，就少阴它人阳气不够啊。那四逆汤是那个气寒，就手脚冰冷。那当归四逆汤是血寒，那这个我们以后细交再说。那吴茱萸汤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case， 吴茱萸汤它是治啊人的身体里面的阳气啊被阴气纠结住的一个症状。像在少阴病里面的吴茱萸汤症是什么呢？你知道人的这个好的能量被坏的这个阴邪抓住的时候啊，要用吴茱萸汤把这个扒住你的邪气拨下来才行。那吴茱萸汤的最大的主症是什么呢？是烦躁。就是一个人如果得到吴茱萸汤症的时候啊，他在感冒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诶，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那我会跟你讲，我快要死掉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不一定有很明显的不舒服，但他觉得他难过的不得了，那个时候是吴茱萸汤症。就是你的阴邪缠住你的阳气，你的身体的那个能量的身体好像想要奋力挣脱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会有这种烦躁欲死的现象。那当然他的很多其他的症，比如说头痛，我们要知道头痛是不是吴茱萸汤症，就是说你有没有痛得想撞墙，就是没有很痛，可是你会想撞墙，就头痛有烦躁夹杂在里面，那就吴茱萸汤症。那吴茱萸汤症通常是那个吃东西啊吃坏的，就是这个人啊平常吃的东西他没有很自觉的吃了很多很寒的东西，把这个地方都弄寒掉了，就是从胃寒到肝。吴茱萸汤是肝阴实。那比如说像典型的吴茱萸汤头痛的人，他怎样可以制造，就是比如说你在喝那种其实性子很冷的高山茶，你每天都喝很浓的高山茶，吃到这边全部都寒掉，那吴茱萸汤就出来了。所以你知道很多喝高山茶吃喝很多的人，他就是有那种头痛到想撞墙的头痛，那怎么医都医不好的啊，那个是要用吴茱萸汤才能医好。那因为吴茱萸汤可以单独做一个大单元一直在讲啊，所以或者是它寒到这地方都冰冷结块之后，你可能会得到胃癌啊，就是这或者是脑瘤也有可能啊，就是那相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另外可以当辟一个专题来讲这个汤。那厥阴病呢，它的厥阴风木之气受损，人的第一个症状就是阴阳分裂。那阴阳分裂的话，它有好几路。比如说以当归四逆汤症来讲啊，它的阴阳分裂叫做阳经络跟阴经络不相通连。你知道人的这个手指脚趾的尖端哈，都是这个什么某某某某阳经走到末端，然后就换成某某阴经走。就你知道这个人的指尖是那个阴阳经的这个交汇点嘛。那如果你得了厥阴病，你阴阳分裂了，你的阴经跟阳经就不通了。所以这个人呢，他冬天的手脚冰冷，他会说他是手指特别冷，记得了，手指特别冷，然后脉几乎把不到，那就是阴经跟阳经分裂了。那这个时候就要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因为通常都是老病，就急性的一次性的感冒造成的，用当归四逆加生附汤就好。老病号的用鱼姜附，就是这个药可以把阴跟阳重新，阴经跟阳经的分裂重新粘在一起啊，这非常要紧。我想各位同学，如果你是冬天手脚冰冷的人，你有没有机会发现到说你的手脚冰冷是手指头特别在冷的？有没有？那严重的叫雷诺氏症嘛？啊，就是你 已经是风木之气不足，然后阴阳开始分裂，这是一种形态的分裂啊。那当归四逆天下与伤腹汤症呢，还有一个主症是什么呢？就是厥阴经发痛，就是这个地方闷痛闷痛的。那在学了中以后，我一直觉得我好冤，我小时候被割掉盲肠，所以现在那个阑尾炎哈，西医诊断叫做阑尾炎的那种病，80%是厥阴感冒，就是你喝一碗当归四逆天下与伤腹汤就好了，因为阑尾刚好是厥阴经上面的东西，是下腹腔免疫机能的总枢纽，就是你如果就是它是一体的东西，就是盲肠炎80%是感冒，不是肠炎。就像是葛根芩连汤，你问到西医，他已经说你肠炎嘛，对不对？或是黄芩汤，黄芩汤是太阳少阳之间的一个病，是也是热性的拉肚子，但是肚子是绞痛的啊。那肚子绞痛的热力是黄芩汤。像这种西医称之为急性肠胃炎的东西啊，或者是以为你是食物中毒或怎么样的，其实很多情况根本是感冒。像那个乳房发炎的乳腺炎呢、啊，差不多40%是葛根汤症，40%是小柴胡汤症，真正的乳腺炎只有20%而已。那盲肠炎80%是感冒，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这要知道，连抗生素都不要用，你厥阴经一打通，盲肠炎就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在中医的角度看，会觉得现在的西医的观点啊，它的正确是不全面的正确，就是从六经辨证来讲的话，这些都很快，一碗汤下去就好了。那当归四逆汤，当然这一条厥阴经一定会牵涉到，就是有一些妇女病啦，啊，对不对？那妇女病有厥阴很多方可以用，因为厥阴有厥阴杂病啊，还有什么当归生姜羊肉汤啦，什么乌头汤啦，什么什么的啊。那另外一种形态呢的厥阴病是什么呢？是乌梅丸症。乌梅就是一个很酸很酸的药，对不对？它用个很酸很酸的药，把一堆寒药跟一堆热药加在一起，就是好像用这个酸药把寒药热药搅到一起的时候，把你那个脱离的阴跟阳重新粘在一起，就是粘你的阴跟阳的粘胶。那乌梅丸症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这个人啊，他的阴跟阳好像原来用一个什么东西粘在一起，那个粘胶忽然已经年久失修啊，风化了，然后他就啪一个就分开。所以这个人的乌梅丸症的标准症型有三路啊，一个是上痛颠顶，下痛性器官，就是那个阴跟阳真的这样啪一个弹开，所以你就痛的时候是痛头顶，或者是你的性器官会痛，就是男人就是好像睾丸在抽痛啊，女人是阴道在抽痛啊，那种感觉是乌梅丸，要把阴阳粘起来才行。那另外一个在中轴会发生的乌梅丸症是什么呢？是饥而不欲食，就是你饿得要命，可是饭端来你一点都不想吃下去，这样的人多不多？有哈、哦，就是厥阴病，就是很饿，就是你有这个火上来烧着你上面都觉得很饿，就是火上来的时候是会让你这个肠胃都觉得饿的，可是你底下都寒掉了，所以你不会想消化它，所以会饿可是完全不想吃。那这样的饥而不欲食是一个。那另外就是什么呢？吐回跟久痢。古时候人是吐蛔虫啊，就是他的肠胃道状况太差了，蛔虫要搬家，从嘴巴爬出来。那这个但是久痢就是说，这个人有些人他那个肠胃啊，就是常年累月的有一点微微的拉肚子，然后大便臭臭的，那代表他厥阴经坏掉了，他下腹腔免疫机能很薄弱，所以一直有那种乱七八糟杂菌在感染，大便永远都是很臭很臭，然后有点偏稀的，那个是乌梅丸在医，就治蛔虫跟治久痢啊。那当然乌梅丸的那个痢疾如果发展到比较糟的话，是白头翁汤。白头翁汤就是标准的什么阿米巴原虫痢疾啊，就是因为下腹腔免疫机能低落的话，有可能发生这种原虫型痢疾啊。像那个艾滋病的患者，大概发病都发在厥阴这个地方。那另外还有一个麻黄生麻汤，这个汤非常的冷门，因为它里面那个几味药，很多人不知道干什么，就什么天门冬啊、生麻。但是这个方子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麻黄生麻汤的主症非常简单，就是上半身热下半身冷。这样的人有没有很多啊？有啊，就 就是脚觉得冷，就是脚觉得冷，肚子冷，肚子冷就是这个人好像很容易拉肚子，肚子很怕冷又容易拉肚子，可是呢永远都是口干舌燥的，上面热烘烘的。那这种形态的阴阳分裂呢，我觉得这个方剂的特色是这样，它里面的生麻跟天门冬啊，都是一种广谱的消灭病毒的药，就是麻黄生麻汤症就好像是这个人哦，一次又一次的感冒，各种各样不同种的病毒到最后都停在你的厥阴区块。其实厥阴区块就是我们中医说的病入膏肓的膏肓嘛，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停在里面，然后这一堆杂病毒把你的阴跟阳啊撑得裂开了，就是厥阴风木之气不够，粘胶没有了，裂开那是乌梅丸，那病毒把阴跟阳顶开了，那是麻黄生麻汤。那麻黄生麻汤可以医的病太多了，因为那种自体免疫失调的患者，那种很多是挂到这个汤诊的啊，就是上半身发热，下半身发冷。那这些，如果你能够找到适当的主症，然后用对了药的话，那你整个体质都可以大改善。啊，那这个我想就是今天最大约的讲的啊，花了整整2个小时讲的《伤寒论》的目录。啊，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对，没什么好拍手的，苦日子在后头啊。以后一个方一个方还要学怎么煮怎么煎呢、啊？要开多少煮多少，那零零杂杂的还很多，好不好？那就是以后的课，就是我们下堂课就第一堂课什么桂枝汤开始讲起了，好不好？啊，那还有你们的寄来的单子，有搭得上的，我就慢慢来处理。